实说白了，我们吃海参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为了好看。 嗯， 现鲜的进口野生海参不光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同时啊，它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以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等等。所以市面上这一盒的价格是1999元。但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家惠民普及，单盒裸价只要699元。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夏天呢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地方啊都是禁止捕捞野生海参的。 嗯， 所以呢，今天只有50盒的备货，先到先得，订完为止。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101的朋友说啊，699元订一盒野生海参，能吃多久呀？不会是小样吧？您多虑了，和专柜里的野生海参是一样的， 是 一盒200克，40多根左右。要是隔两天吃一根的话呢，可以吃上3到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1-200块钱，每一根呢只要10几块钱。 嗯， 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对呀，10几块钱给孩子买盒冰淇淋球都不够，天热了开车外出停车费也要10几块钱，但今天的10几块钱却可以给孩子做个海参鸡蛋饼，给父母做个海参小米粥，给爱人做个凉拌海参、葱爆海参等等，真的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关键是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几块钱就能享受到一根野生海参的福利，这个不是所有渠道都能做到的，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530的朋友说啊，天气这么热，爱人每天呢还要应酬喝酒， 嗯， 每天啊就给他做一点海参小米粥吃，他说吃的心里很舒服。还有5483的朋友说，这个600多块钱还不够我请客户吃一顿小龙虾呢，今天呢却可以给家人吃3到4个月的野生海参，那订几盒让他们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嗯， 还有1137的朋友说啊，现在年轻人忙了，没时间做饭，我给儿子儿媳妇呢包海参饺子吃，这一盒海参能包好几顿饺子呢， 是 不比吃外卖快餐强呀。 海参和外卖那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更何况今天的鲜鲜海参不仅是纯进口的野生海参，而且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一盒200克40多根的淡干海参的话，要是隔两天吃一根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纯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您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成功订购了41盒了。 嗯， 手机尾号0012的朋友说，600多块钱啊，不就是请朋友吃顿夜宵的钱吗？今天呢，可以吃上3到4个月的野生海参，那肯定要试一试啊。 是。 还有0211-5486-3397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嗯， 提醒您啊，本档活动呢只有50盒的备货，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几块钱吃进口的野生海参，就在此刻的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来吧伴我飞，不忧不需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个小话题啊，是血液循环粘稠的信号。血液粘稠呢，中老年人中间呢很容易出现的。血液粘稠呢会伤害毛细血管，甚至堵塞呀、毛细血管。这样的话呢，氧气和营养的物质是无法呢运送的，周边的细胞啊都会啊死亡，血管很容易啊吸附，血管很容易吸附脂肪、胆固醇、钙等这些物质。血液会变得越发难以啊通过，患者呢会出现呢一些症状，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是不是就出现头晕了，思维呢迟钝，一晚上呢休息下来以后，早上应该啊精神饱满，感觉呢浑身有力，可是血液粘稠的人呢会因为血液循环系统不好而出现呢头晕啊症状，还会呢存在思维呢迟缓，要等呢吃过饭以后活动一会儿才缓解，到夜晚呢来临的时候反而是精神状态好一些，容易兴奋，入睡的时间呢很晚。那这个时候就表示什么呢？你这个症状就是血液粘稠的一个表现。第二是午后呢犯困，下灯呢困难。健康的成年人呢午饭以后的困倦感呢是存在的，可以呢忍耐，可以自己啊克服的。可是血粘度高的人呢午饭吃完了以后就犯困，如果不休息一会儿呢就会啊浑身不舒服，整个下午啊无精打采。由于血液粘稠啊导致大脑的供血不足，血稠的人呢肥胖者啊就比较多，而且呢他们不能够蹲下，蹲下以后会出现胸闷啊气短啊，因为人蹲的时候啊这个回流心脏的血液会减少，如果血液过于粘稠会使得肺脑这些重要的器官的缺血，导致呼吸困难憋气。所以说这个午饭以后容易犯困，这也是血液粘稠的一个信号。第三，嘴唇要发紫，容易气搓，嘴唇发紫，稍微体内活动一下子呢会出现呢气短，这类人呢要当心血液的粘稠，还应该呢注意排查是否啊有心血管和肺部的这个疾病。嘴唇发紫表示什么？就是肺部的供血供氧不行啊，这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不行啊，氧气它得不到体内，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最后就出现这个症状。第四，出现阵发性的视力模糊，血液粘稠度高，血液流动啊不顺畅，氧气和营养物质啊没有办法呀及时供给啊视神经，视神经和视网膜呢就会暂时啊缺血缺氧，看东西啊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这叫阵发性的视力模糊。 那就是说这个血液循环呢，粘稠，血液粘稠的话，血液循环系统不通畅的话，就会出去早肠头晕，午后犯困，嘴唇发涩，而且还能出现阵发性的视力模糊，还有一个容易出现四肢啊麻木，这是第五个症状。血液粘稠啊，会伤害到毛细血管，甚至导致毛细血管的堵塞，很容易出现了血栓的症状。在四肢末梢循环血管中间呢，很容易出现了微循环发生障碍，表现是四肢麻木、软组织水肿、血液粘稠度啊增高，可导致血液流动不畅，长期发展有可能诱发心绞疼啊、心肌梗死啊、中风啊这些疾病。如出现刚才说的这五种状况，晨起头晕，午后犯困，嘴唇发涩，阵发性视力模糊，容易出现四肢麻木，就是咱们应该上医院去检查检查，检查血液流便血的这些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啊，就是不能够错过最佳时机的对我们健康的一个调理。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想提醒一下，血粘稠度高啊，不等于高血脂，这是两个概念。很多人把血液粘稠度高跟高血脂啊混为一谈，血粘度高呢是反映血液流动性的一个指标，它不是一种病，而是很多种疾病啊共同的导致的一个果。血粘度高的人呢更容易得血栓性的疾病，因为血粘度高的话，血液流动不畅，那当然就容易形成了血栓的。大量硬水、严重的脱水、严重的缺氧、患骨髓性的这个疾病，或者服用某些药物，都会使得血粘度呢发生了变化。高血脂的话是指血浆中间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磷脂这些血脂的成分增高的一种疾病。此外呢，这个血液粘稠跟冠心病啊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冠心病发生呢，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因素，一个是血管壁上有脂质形成的粥样动脉硬化的斑块，第二个是斑块破裂引起了血小板的聚集，进一步形成血栓。所以呢，血粘度高并不一定啊形成啊血栓。那么对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话，预防脑梗、心梗、心绞疼的发生啊，是血液粘稠度高者与高血脂啊都是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他们俩血液粘稠度高不等于高血脂，但是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面对问题就是说要对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要预防脑梗、心梗、心绞疼发生，是血液粘稠度高跟高血脂啊面对的共同的问题。所以采取啊生活方式的干预，将血脂啊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容易啊导致啊血粘度啊这个升高和血脂异常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啊一定要改变。那么主要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摄入过多，血粘度高者与高血脂的人要坚持一个低油、低盐、低热量、低脂肪、低糖等等的这个饮食，要让它呢总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呀降下来，要使得血粘度高、高血脂的危害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呢，同时啊要锻炼身体，适当的加强自己的有氧运动的才是真正的办法。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人呢会出现呢存在啊各种的这个虚症的状况，有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阳虚啊都不足的， 灵芝呢对于人呢是有益处的。首先它是灵芝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提高巨噬细胞 NK 细胞 T 细胞 B 细胞这个对于病菌的这个吞噬能力和杀伤力。那么免疫系统功能能够正常发挥作用，那对于我们减少老年性的疾病的话呀，那大有好处。因为 90% 的这个老年性的疾病啊，都跟我们免疫系统功能这个处在不正常的状况啊是有关的。所以灵芝调节了免疫系统的功能啊，这就使得我们自身的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这个加强，同时也促使我们自身的康复能力啊也增加。不管我们得什么大病小病，对吧，尤其是大病，尤其是或者是医生给你手术了治疗了，咱们需要一个是什么，康复。这个康复是非常的重要。可以呢，有的人呢这个疾病以后康复的时间呢很短就恢复到正常，可能有的人呢拖拖拉拉康复的时间呢一直没有好，没有恢复到你啊疾病以前的状况。这原因是什么？原因首先是免疫系统的功能是处在不正常的状况。咱们要改善疾病，预防疾病的复发，要加强这个疾病的康复能力，咱们首先要调节的是免疫系统功能，而灵芝在这一方面能够帮助你啊达到改善免疫系统的功能。当然灵芝还可以呢促使我们体内呢耐缺氧。为什么呢？灵芝中有效成分像有机锗可以促使我们血液中间的红细胞的数目恢复到正常，红细胞数目恢复正常了，它携带氧的能力就得到提高，就促使我们的血液中间的含氧保护度啊就增加。那么你有了这个条件的话，血液循环系统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供血供氧充足，那哪个部门啊，咱们不管是心脑啊还是其他的消化呀呼吸呀这个泌尿啊骨骼，哪部门都是需要供血供氧的。那么灵芝可以呢起到耐缺氧的功效，帮助你体内供血供氧充足，那这健康就是非常的有利啊。另外呢咱们还说灵芝啊很有这个帮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有起到强心作用的，它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和外周血管，使得血流量增加。同时呢灵芝对于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还可以抗血小板的聚集。那么显溶的能力啊，就是在血管中间我们本来自身呢有这个溶解啊纤维蛋白的能力的，那么通过呢这个全身供血供氧充足，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这个得到改善，这个显溶能力，这个溶解这个血液中间的纤维蛋白的能力也可以提高。所以呢就说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啊这个心梗啊脑梗啊这个出现。当然咱们呢对于灵芝说来是全身的能够起啊这个调节作用，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糖脂蛋白质代谢啊能够正常，调节血糖，促进呢我们整个的不管是血糖尿糖能够啊处在正常范围，而且呢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作用。因为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体内啊细胞膜上啊葡萄糖内样因子啊这个少了。那么葡萄糖内样因子哪来的？这是由氨基酸加上两个维生素 B5 加上铬元素组成，而灵芝中间提供了我们形成葡萄糖内量因子的这个组成成分，人体自己可以给它呢这个合成，